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年上半年，教育部公布了2017年出国留学人数统计，仅仅去年一年之内，60.84万人踏上了前往世界各地求学的旅途，外出留学的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其实出国留学的热潮始于清末，在上世纪80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从2000年到现在持续走热。不过最新的数据表明，虽然留学热度不减，但中国学生对此已经趋于理性，表现在留学国家的选择逐渐趋于分散和多元化，而且留学从就业导向逐渐向注重教学生活环境、留学经历及专业领域的深造发展。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齐乐，他曾有着6年的留学和工作经历，如今他在一家留学咨询机构任职。对于留学，他可是有不少的话想说。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大家讲讲齐乐的留学故事。从小就酷爱跳舞的他，梦想着有一天能站在舞台中央，成为最动人的舞者。然而怎样的经历让他的舞蹈梦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过五关斩六将，考入艺术院校的播音主持专业，他只为圆心中的舞台梦。毕业之时，他又为何突然选择出国留学？本期人物空间，请听齐乐讲述他的成长故事。齐乐是现在从事关于留学咨询方面的工作。 对，没错。 说到留学呀、这很多的家长啊就特别的关心。因为现在差不多的，我们就算是普通的家庭吧，他也有能力来承担孩子出国留学这样的一个费用也好啊、或者说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条件也好。 没错。 这样的家庭应该很普遍。 对的。 所以出国留学的孩子这种需求也是很大的。 没错。 那像您比如说从事这个咨询，是从事往哪一个方向去留学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做日本比较多一点。 哦， 对，如果大家就是没有去了解过的话，其实是比较懵的一个状态，只能通过这个电脑呀网络呀或者是朋友什么这种去了解一下，然后导到我们的话可能会更专业更系统一点，去给做个介绍，这种评估一下看适不适合去留学，是不是去日本这样子。 因为有好多信息我们要获得，需要时间，有的时候需要精力，可能你还得有语言， 对， 这种综合性的东西有点难啊。这个作为家长，你像我们这个年纪，那就这就太难了，基本上属于一无所知。可往往到这个时候，孩子他这个学习的任务啊又很重， 对， 啊，这个各种考试是吧，甚至做毕业设计啊等等， 对， 他对于这个留学的信息的收集 啊，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 对， 嗯，所以咱们现在这个任务还是挺重的。 反正就是，本着为学生负责的这个一点，就多给他们一些准确的信息，因为有时候网上获取的话不一定是正确的。 哎， 对， 就是你可能有些世界各个大学它都有它的这个官方网页， 对， 啊，你到上面去找啊，一项一项的。然后还有一个翻译的问题在里面， 对对 对， 对 吧？ 嗯， 啊，这个外语特别好，但是可能也会存在有一些这个理解方面的偏差。 对， 万一要差在那关键点上， 对，可能申请就失败了， 对，对，申请学校就会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 当然了，咱们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啊，毋庸置疑啊，而且现在就是，尤其是像您这种自身就有着留学的经历， 嗯， 做起这些事情来，可能就是稍微一回忆，想当初我是怎么干的， 对对对，就是经验嘛。 嗯嗯，那你是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志向，就是打算我毕业之后出国留学去，还是说走到了一定的阶段，学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哎有这么了一个想法？ 我这个属于意外，哪个都不是。 意外。 对对对。 现在为什么用这么一个词儿呢？ 因为就是当时临毕业之前就考研嘛，在国内想考研，然后后来是因为复试没过，差了几分儿，然后就受的打击挺大的。然后我妈一看我这样，就说：“那要不然的话，你出国考个研试试吧。” 嗯嗯。 然后就说出国考研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压力，然后就说那就试试吧。然后当时考虑了美国和日本，然后我妈是觉得美国呢太远，大洋彼岸，说你要有点啥事儿。我飞过去就得第二天或者前一天，这不等事儿，说要不然你去日本吧，然后就说离家近，主要还是安全，女孩子嘛就考虑安全比较多一点，我妈说你去日本吧，然后就这么着就去了。 好多这些家长都是这种想法。 对对对， 离得近。 对，离得近，主要是离得近。 而且还有一个，如果你要再多说一点的话，就从文化上来讲 就是基本上还是都是东方文化， 对，相通的， 包括饮食方面可能都 对更适应中国人一点，对， 适应起来更容易啊， 对， 这个我想也是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他们也会这样考虑， 没错， 当时你在这个国内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呢？ 啊，我国内学的是那个播音与主持 啊， 咱算本行。 难怪声音这么好听， 谢谢。 我们还算是同行，当然我是没有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相比起来，你还比我还厉害、啊。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这个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然后你要是去留学的话，你到那边也学播音主持吗？ 没有这个专业 啊。日本的学校里头没有播音主持专业， 有这个专业，但是研究生这个阶段的话没有什么人去申这个专业、因为日本的研究生是比较侧重于咱们国内这种类似于就是研究型的研究硕士，它是基于你本科一些基础知识至少做深入研究的这样一个课程，所以播音主持的话咱们说白是这种实践型的这种专业，它可能会稍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你像传媒方向的或者是说这些编辑制作方面的可能会更多一些研究生的课程开设，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 这算不算就是国内外在学术方面理解的一个 差异？对，有一定的差异、对，而且日本这边比较厉害这种播音主持专业，他们叫声优嘛， 声优 一般就是存在于这种声优的专门学校里面会更多一点， 拿咱们中国话说就是配音演员、 对，配音演员，对对对，这些对， 他好像就是他对那个区分的不是那么细致，你比如什么咱们说播音员呀、主持人呐、哎，什么报幕员呀、朗诵员呀、他们可能通通的都是声优， 对，都叫做声优这种、 就是你以声音来去表现， 对、 然后去让大家去 认识你，对， 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对对对、 所以那没有一个就是针对你本科学习的这个专业来选择，那当时你是怎么选择的、 因为我国内的学校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双非院校，在国外如果想要申一个比较好的学校的话，那它可能是比较就是吃亏一点，没有那么大竞争优势，所以当时就想着说，其实说白就是冲着名校去的，跟咱们国内好多家长和学生都一样的想法、因为国内考研失败了嘛， 对，所以就想说考一个比较好一点学校研究生，然后当时就想说、因为申本专业的话没有嘛，那只能申相关专业、这样子，对，所以当时就申了一个偏向于因为我拿是工学位 啊，然后就偏向于这种计算机这样设计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不是你那个播音主持专业，你最后的学位是工学学位？ 对，是工学学位 啊。这我还是不太了解，因为我以为他是和我们那个文科院校一样，他会给你一个文科的学士。 嗯，当时的话是可以选择工学位和传媒学位啊。后来是觉得说跟家里面商量了一下，因为工学位可能在国内更吃香一点，又考虑过就业这方面，对，所以就选择了工学位。 就是这个选择实际上对你后来留学也是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影响，对吧？ 对。 他这个就是在比如说国内上学的时候，这个孩子有了留学的打算，那就具体说吧，有了想去日本留学的打算，那是不是在最后选择这个，就像你那会儿选择一样，选择这个学位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个因素？ 其实如果咱们直白点讲的话，不用太多考虑啊。因为日本的话它是一个允许你跨专业的这样一个国家，就是你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可以跟本专业不相同，只要你的这个基础知识，因为他们会有这个笔试嘛，有测试题，如果你能过的话那就是 OK 的。对，但是你要说纯文科去转这纯理，比如说学文学转这物理化学，那肯定是不行。对对对，一般理科啊或者是工科这些转这个文科什么都是可以，像社会学这些都是 OK 的。 对，因为有些东西它不是那么硬性的说这个套公式啊， 对， 或者一加一等于二唯一的这么一个答案的这种东西，它可能带有一定的论述性啊，或者是你可以说出你的一家之言呀、等等，这样呢也可以得到承认。 对，是的。 这个是咱们就是一说到这事儿，可能就会牵扯到这个留学的方方面面、 对对对， 因为跟你聊天我觉得跑不出这个话题。咱们开拓点新的话题啊。 好嘞。 据我所知啊，就是刚才你看我了解你的情况，你现在是在搞这个留学咨询。这个留学呢学的是这个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在国内本科呢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但是啊，那个我们了解到，这个我们也搜集了一些你的信息啊，这个小的时候其实你一直在学舞蹈 啊，对， 而且你看咱们见面以后，我觉得你看你这个身材啊，你的这个气质还真的是挺符合那个舞蹈演员的相关的一些条件。 您过奖了。 可以这么说吧。你一直在学舞蹈小时候。 对。 而且你这个学还和普通的好多那种家长带着孩子上个简单的班学好像还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当时就是很喜欢嘛，然后慢慢就家人也会问的。我妈还是比较民主的这种。对，然后有考虑过，就是随着一点点长大，然后觉得就是也跳得还不错，老师给评价也还不错，就有想过考虑往这个舞蹈演员这方面去发展。对。 你是从几岁开始练？ 正正开始学的话是六岁，但是五岁开始接触。 啊，就五六岁正好是最 最佳的时候， 最佳的年龄啊， 对， 最好的开始。 对， 到了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想要往舞蹈专业发展的这种想法呢？ 小学的时候，进入到小学之后，对，因为那会儿的话，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80后嘛，就学校课业还比较重，但是那会儿的话，就是只要说上舞蹈课安排了，就风雨无阻的就去，所以我妈妈就觉得说坚持还是挺有毅力的，然后就说那就送这么着，然后对，所以慢慢坚持下来，就觉得自己就是很喜欢，我跟我妈会聊很多，然后就觉得说想往这边去发展，我妈说那行啊，所以说。小学开始吧，就入小学之后学了那么几年之后就发现那就坚持下来这样子，对，一直学一直学。 就是说其实学舞蹈这事儿吧，入门并不难。 对，不难。 但是要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甚至说达到从事专业的这种水平，那就是比较难的了。 对，得坚持，得吃苦。 特别苦。 对。 这个学舞蹈它一方面它要考虑你的这种音乐感觉呀、这个节奏的感觉呀。 对，先天条件。 对于这个舞蹈这种艺术的理解呀。 对。 另一方面还得需要你一个身体素质。 对。 舞蹈演员最起码的是我们作为外行来讲能了解到的是吧，得练功。 对，基本功。 我要微腿呀、是吧？传说当中可能练不好，可能还会被老师怎么样啊？ 那倒没有。 最难得的就是说你自己对他感兴趣。 对。 你自己有了这种念头。 对，想要去坚持。 对 啊，这个特别的难得。如果说一帆风顺的坚持下来的话， 嗯， 那可能今天咱们俩坐这儿聊的就 是舞蹈了， 对，不是这个留学的话题， 对， 就是说它会决定你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会的。 但是后来没有选择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 啊，这个话题呢，可能聊起来有一点沉重，我也有点不忍心， 嗯、 但是还是作为你的一个经历吧， 嗯， 我觉得还是应该分享给大家， 可以的， 嗯，就是其实挺不容易的，要想走上这条路， 对， 刚才咱们说了练功吃苦，这个都可以， 嗯， 但是后来是有一个情况， 对， 也算是意外吧。 算是意外，练得太猛了。 哦， 对，然后就是动作上就支撑不了，然后就脚骨上面有一个位置就是骨折， 嗯、 反正就停练了很久，因为你伤筋动骨100天嘛， 嗯、对对对， 然后慢慢恢复，恢复完之后就发现，其实有一个骨裂在，就恢复不到原来那个状态，因为你老去、 哦、 就好之后就去练嘛，然后之后反复，就发现有些高难度的动作，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支撑我自己的， 就是他那个骨头已经不足以支撑你了， 对， 嗯、 对，因为我一到那个动作可能。是用到这个力的时候， 脚就 对它就是软， 嗯， 对我就跳不下去了。这种，嗯，就反正挺遗憾的，也是， 对， 嗯， 你这个感觉我也曾经有过，因为我的脚的骨头也曾经骨折过 啊、 嗯，就是在他受伤的那一瞬间，这只脚仿佛就不属于你， 对对对，就脱离了感觉， 嗯、对他踩在地上就没有支撑感了， 对对对， 嗯，所以这个可能从科学的角度吧，还有这个对你保护的角度， 嗯、 老师都。劝你就放弃这个舞蹈的。 首先是那个主治医生、 嗯， 因为老去看嘛，因为老崴脚，老崴脚，崴了就不动不了， 对对对， 然后就去看。医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来说， 嗯、 你可以再就是聊聊天天这种都可以。 对。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作为一个职业去发展的话，是不建议我去的， 嗯、 因为就是条件不允许、嗯。 这个应该算是当时的一个，就是在你人生当中啊，应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挫折。 对， 那个时候是有多大？ 14、15这样子， 那是 初中 ， 对、 嗯， 就练了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候吧。 就快到了关键时刻， 嗯、 对， 就是你要决定你以后是否真的要走这条路的时候。 如果是走上专业道路，14、15岁，那就、 嗯。 就要不然进舞蹈学院， 对，就不能念普通高中了。哎、 对，要不然你就进一些专业团体。 对， 嗯， 对对。 所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对， 受伤了。当时是不是特别难以接受？ 小嘛，什么都不懂， 嗯、 就知道哭，就知道哭。然后我妈就是，反正也劝带着出去玩什么的， 嗯、 但是就觉得就走不出来。我现在看，以我现在状态，看我当时自己，就觉得自己也挺可怜的。 哎，现在说起来啊，是咱们这么轻轻松松的就把这段事儿给讲了、 嗯。对。 但是你想，那一段时间自己一个切身的经历，那是特别特别的痛苦的。 嗯、对。 就是他不是说一朝一夕说马上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状态， 对对对、嗯、 啊，你一开始伤好了以后肯定还是想继续要练， 对， 但是确实是练不下去了， 对， 嗯，那只能放弃， 嗯， 放弃的话那就只能剩下学习文化课这一 条路 了， 没有别的路了。 因为再重新选择、 嗯、 比如说再练点别的呀，琴棋书画呀什么的，反正也不是不行， 嗯， 但是可能 心思没在那儿了， 对，这个还是参加考试吧。 对对对， 学习成绩我觉得倒是一直没有什么问题。 哦，反正那会儿要是说初中的时候还比较注重的，尤其是英语这方面。然后我妈就那会儿想的比较远，说以后你要真的走这条路的话， 啊、 国外演出啊什么的，英语也是要好的。 对 对，所以文化课抓的也会比较紧一点。 嗯， 对。 中国孩子学这个英语课这个事儿啊，而且把英语列为高考的项目，这让很多国外的朋友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对对对。 但是确实，它对于中国孩子来讲很重要。 对。 哎，让他受益匪浅。 嗯。 就像你说的。就是如果你准备以后去留学， 嗯， 那你从小打下的这个英语的基础 也很有用， 也很有用。 对， 其实播音主持专业也不是那么好考的， 没错， 对吧？ 对， 也得过五关斩六将的， 是， 因为它也属于艺术类的专业， 嗯、对，没错，要参加艺考， 是吧？ 嗯， 参加艺考的话呢，是不是 这个和其他的这个专业一样，就是都得面试。 对，面试 啊， 嗯，因为播音的这个面试就是说，你排上号之后，老师叫你去来，然后给你一个作品， 嗯， 不管是散文也好， 嗯， 诗歌也好，你要当场去把它表达出来， 哎， 然后根据你当场的这个表现，是否给你这个复试的这个机会。一般的话都是三次嘛， 嗯， 三次面试这种。 哎，首先是这个声音的表达， 嗯，对，声音的表达， 嗯 嗯， 你普通话要标准， 对， 是吧？那个念出来得美。 能打动人， 有一定的基础。 对， 之前的话有所准备吗？ 有，嗯，其实学播音的话也不是说就是兴起这样子， 嗯， 就是觉得说因为学舞蹈嘛，是想要站在舞台上。 对， 然后那既然表演不了节目了，那你就做一个报幕的这种， 哦， 好歹是站在上舞台上了， 这 种感觉。对对对，当时就是小嘛，十几岁，也不太， 嗯， 不太有什么大的远大抱负，就是，说还是想站在舞台上， 哎， 然后说不行的话那就学播音吧， 嗯 啊，因为本身条件就是声音还算可以， 对， 然后就说那就开始学播音， 哦， 对，这样子，嗯， 就是不跳舞了以后这个兴趣班就改成播音主持的班了。 对，主要是想站在舞台上。 哎，哎呀，这个播音系的老师应该听了你这段以后感觉很委屈，那我们就 没敢直说。 就是接触了他，你会对他有更深的了解。 嗯，对 啊， 嗯， 实际上就是说，在最后走到考试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嗯， 啊，高考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嗯， 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 对， 啊，也有了基础，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再去面试，肯定就不紧张。 嗯，就还行，因为我是高二开始就是上课外培训班， 嗯， 就是有这种培训机构去学， 嗯， 对，一直学到高三，然后参加艺考， 哎， 就是先是省考嘛，省考完之后，然后再去考这个各个大学校这种去那个自主招生的考试去考，这样子。 嗯，我们的孩子们啊，就是其实经历也都像你一样啊， 对， 就是从小就和培训机构有亲密的接触， 对， 其实这也是这些培训机构它所起到的积极的一方面， 对，没错，嗯， 它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提前适应， 对， 提前来了解， 对， 就像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其实也 是 一 样的，对， 你在准备有这个留学的想法。 嗯， 之后你去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这相关的信息， 嗯，对， 那么通过这种咨询的方式呢，是一个非常快而且准确的， 对，高效的这样一个途径， 哎，效率很高的一个。那你最后这个考试的成绩啊，当然也得很重要，因为播音主持专业和其他的艺术类的专业好像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分数啊 挺高的， 对，它招收的分数并不低， 嗯，对 啊，你考比如说有人传说中考北电说考200多分就行， 嗯，那不可能。 播音主持专业好像我大概了解的，你不管是北广也好，浙广也好， 嗯， 南广也好， 嗯， 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 嗯， 这个高考的分数好像都得至少得在一本线以上吧， 对，差不太多， 哎， 嗯，对， 啊，对，最后考上也很不容易， 反正就是没有那么高的分数，但是也跟一本线差不太多这样的分数，并就是不像大家想象中那种就是纯的那种艺术生， 是 就文化课很差，其实并不是， 对 对， 因为他要求你的是一个综合素质， 没错 啊，这个不是说我们从事这个工作， 嗯， 我们就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啊，对，没错， 他确实是这个工作的一个特性啊，需要你这样。那么这个学的话一学就是4年， 对， 哎，这个各种训练， 嗯 啊，最后这个完整的学下来毕业，按说应该是往这个传媒方向是吧，这个往这个媒体去发展， 嗯， 但是你前面也讲了，那是叫做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上研究生在继续深造的一个想法， 对 啊，但是在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哎这边没有太理想， 对， 你就选择了出国去学习。 对， 你就没干过一天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吗？ 干过， 哦， 对，因为大学的话，咱们国内就是播音这个专业其实还是比较特性，他会要求你暑假寒假的话， 嗯， 自己找一些机会去做实习， 嗯， 这种， 嗯， 对。然后当时的话，正好是家里面就是，有一个哥哥。啊，是在当地的那个电台里面工作，然后就是说， 哦， 我说那我去给你免费打工可不可以，然后哥哥说那我问问吧， 嗯， 然后来就是有这么个机会就进入到当地的这样一个广播电台里面去工作啊， 哎， 对，这样子， 哦， 嗯， 就是也是广播电台， 广播电台，对， 那这和咱们现在是一样，也是在广播里边啊， 对， 哎，其实就是这样，那个就是你多方面的去体会， 嗯， 啊，这个适应， 嗯， 然后感受他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吧， 嗯， 哎，就是为以后其实也可以做很多的这个铺垫，

董酒1258，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